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走向我。家常读书时刻，我们已经提出，对希腊文而言，存在根本上说是在场，而 OUSIA 也是相类的意义，指立足于自身并如是表现自身。然而即使希腊哲学本身也再不曾返回这一存在之机及其包含的种种，它停留在在场者本身的前景上，而尝试借上述种种规定来考察在场的东西。说得明白些，存在和在场经常被理解为存在的东西，在场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首先向视觉显现，语言也被看作某种存在着的东西。希腊人倾向于从书面语言出发来了解语言，口头语言在书面语言中驻停，语言驻停在书写下来的字词，即 GRAMMATA 之中。语法显现出语言的这种存在者。从语言的角度看，西语中字词的某些形式就可以被看作是从另一些基本形式派生出来的。就希腊语的动词而言，其基本形式却不是不定式，而是单数第一人称的现在陈述式。例如说的基本动词形式是 LEGO， 我说 LEGEIN， 说的不定式则是由 LEGO 变位而来的。动词的其他变位形式因具有时态数等而具有某种意义指向，所以被称为ENKILISSPAREMPATIKOS， 就是有特定意指的倾向。不定式则没有这种指向，这被看作一种欠缺，所以不定式被叫做 ENKLISIS GAMMA GAMMAPAREMPHATIKOS。 拉丁文把这个词译为毫无生气的无界限状态，不定式。于是希腊原词所体现的对存在与事物的种种领会便在这一翻译中丢掉了。据海德格尔考察，在各种语言里，不定式都是最晚出现的。由于没有特定的指向，不定式表达出的意义是最少、最空的。然而，动词的名词化却恰恰是在不定式前加上冠词。这个冠词说的是，被指向的东西仿佛自为地站着、存在着。通过不定式到动名词的这种语言转变，不定式已有的那种空洞还仿佛被钉牢了，存在被弄成了一个牢靠的对象了，存在现在自己也变成存在着的东西了。虽然明显的只有存在着存在着，却并非还有存在也存在着。这里露出海德格尔苦心考据存在一词来历的用意之一，他的这番考虑是要强调，无论怎样思考存在，反正不可把存在当作从一切存在者那里抽象出来的某种东西。存在既非抽象出来的， 也非某种东西，否则我们就完全不通语词的历史演变，而只看着他们眼下的形式做文章，那就可谓守其末而忘其本了。像其他变位变格语言一样，德文动词不定式 sein 也比它的其他形式晚生。不定式 sein 有三个来源，词根一，最古老的词根是 es， 梵文中的 asus， 意指生命生物，自出自住，自行自息者。表存在和是的是希腊词 esmi 和 einai， 以及拉丁词 esum 和 esse 均由 es 而来。在印度日耳曼语系中，表存在和是的是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IST， 始终在各种形式中有首要地位。词根二，另一词根是 BHU BHEU， 希腊词 PHUO 即属词，表示浮现、起作用、威势、自出自住。这样一种升腾又由在场和显象得到规定，新近又考证出 PHU 与 PHA PHAINESTHAI 相连，据此 Faces 可能是指生入光明之物， PHYEIN 则指显耀、发白、显象、现象。现代德文中的 BIN 就是我是和 BIST 你是，来自这一词根。词根一和词根二均来自于古印欧语，词根三则来自于德文词 SEIN 的变位形式 WESWESAN 指居住、延留。现代德语中的 GEWESEN、WAS、WAR 都来自这一词根。名词 WESEN 通译作本质或本质存在，原本不是指某件东西与同类东西的类共性或相通的本质，而是指作为当前、在场及不在场的那种延续。这几种词根的意义原都是极关键的，但是在不定式 SEIN 中却消损了。待把不定式加冠词而得到名词 DASSEIN，我们就仿佛只得到了一个空名。以上这篇讨论多少说明了存在概念的意义为什么这样含混，但也看得出无法从字形、字源、语法方面来增益对存在这个词的理解。存在这个词与存在本身的关系不同于其他任何词与其指称的关系，其他任何词似乎都有一个存在者与它对应，存在却没有这样的对应者。可偏偏由于加了冠词，存在者本身倒变得像是某种存在着的东西。在海德格尔的语汇中，存在着的东西、存在者是用 DAS SEINDE 来表示的。SEIN 的现在分词为 SEIEND， 加定冠词后成为 DAS SEIENDE， 大致与希腊词 TOON 相应。 德文词 ontisch 直接从 ton 来，指涉及存在者的。关于存在者的存在的研究，自17世纪后被称为 ontologie。 海德格尔区分为 ontologisch 和 ontisch， 我们则分别译为存在论上的和存在者状态上的。但是这重区分却不能从希腊词 on 看出来 ,on。从语法上讲 ,on 是 einai, 就是存在和是的现在分词。它是双义的，既可以指存在着的东西，也就是 das,seiende, 又可以指存在者存在着，即存在者的存在。我们已知希腊人又把存在者理解为在场者，所以 ON 既指称在场者又指称在场本身。海德格尔经常称道希腊词集诸意于一身，从而体现出思的丰满及内在联络，但对 ON 的这一双重性他却又不以为然。他倒以为这种暧昧不明自始便引起了形而上学的混乱，而且这混乱贯彻始终。要追究欧恩的这一暧昧，就要把形而上学底朝天的过一遍。不过关于形而上学的起源和发展，我们在第8章专设一节讨论，这里只提出几个一般论点。一般认为形而上学始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本人却从来没用过这个词。他是否给自己的主要哲学著作起过什么名称，我们不得而知。现在流行的形而上学这一书名是后世加上去的。在这本书里，亚士似乎用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对这本书的内容做过概括。有没有一种概括及哪种概括是首要的，专家们在争论之中。亚士确实屡次说那本书追问的是 TITOONHEON， 大致可以译为什么是存在者之谓存在者。在希腊文里，亚士的用语已经颇玄奥了，后世至少从中区别出两个问题来。一是为什么会有存在者存在这一事实，二是什么是存在者。用德文英文分别表示出来，就是前面是德文，后面是 The question of that beings are and what they are。 有时这两个问题被简称为 that and what。存在问题和本质问题就是从这里兴起的。如今不少人主张形而上学问题只不过是语言问题。此外有不少人认为形而上学问题总与特定的语言纠葛在一处，从中文就可能产生不出形而上学。这里无法探究这些问题，只能提到中国哲学，我不敢肯定那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哲学，确实是走上了很不相同的道路。另一方面，现今西方哲学流行的种种问题，往往在西方哲学语言的演变中有一段故事。亚士在《形而上学》中又曾指出，哲学追究存在者的最终根据，即某种最优越的存在者。这种最优越的存在者通常被认为是具有神性的东西，所以哲学也就是神性的研究。到公元5世纪，辛普里丘把 METAPHYSICA 就是形而上学解释为 META 也就是在某事之后超出，然后 TA PHYSICA。 如果把 TA PHYSICA 理解为物或者存在者，那么形而上学就该被解释为超出存在者。这一解释自那时起一直通行至今。中文以形为中介，形以下为器，形以上为理。看来形而上学这个译名大致传达出了超出有形事物这一通行理解。因为哲学所讲的超出特别含着向上超出的意思，超出或超越在拉丁文里是 transcendere。 以这一概念为中心，在中世纪形成了形而上学中的超越问题。其实按照对形而上学的流行解释，它本来就总是超越的。研究存在者之谓存在者，就是说撇开存在者的这样那样的属性和领域不问，只就存在者存在着这回事，即着眼于存在本身来看待存在者。那么形而上学从存在者超越到存在，才能使存在者不多不少恰以其存在而被看到。如果这样理解，形而上学就不是始自亚里士多德，而始自柏拉图。柏拉图是第一个谈超越的，例如在《政治家》篇谈到超越影子世界而进入理念。但是我们还记得希腊词 TOON 的两可含义。海德格尔的意见是，由于这种暧昧不明，形而上学所谈的存在也暧昧两可。一方面，形而上学议论存在一般，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就是存在论。另一方面，形而上学始终离不开特定的存在者来谈论存在。这一特定的存在者，通常也就是最高的、终极的、具有神性的存在者。从这一特征来看，亚士的《形而上学》一书，就既是关于 TITOONHEON 的，又是关于 THEION 的。这一特征贯穿全部《形而上学》史，因此海德格尔后来用存在论神学来表称《形而上学》，以此暴露《形而上学》两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形而上学从来不能脱离某种特定的存在者来思考存在。于是海德格尔断言，存在从来不曾就其本身得到思考。既然形而上学从一开始就从存在者出发，并始终以存在者制定方向，那么更严格的来说，形而上学始终不是超物理学，而恰恰是广义的物理学。形而上学不知不觉中开了自己的玩笑，无论把存在领会为理事、绝对概念、权力意志，形而上学仍是物理学。形而上学始终未把存在作为专题，所以无论他如何经常的议论存在，存在却始终被遗忘着。首要的问题是把存在者与存在区别开来，并以专题方式追问存在本身。这一区别被海德格尔称为存在论差别。后来他很少使用存在论，有时干脆称之为差别。存在问题不仅不同于存在者问题，而且也不同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问题。存在本身的问题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问题有时取相同的形式，但前一个问题不仅不是后一个问题在更高层次上的重复，而且恰恰是后一个问题的根据。离开前一个问题，形而上学的本质就必然含混不清。所以海德格尔所要追问的 有别于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即为什么存在者在而无却不在。他要追索存在的展开状态，要松解存在之遗忘所封锁所掩蔽的，其中也包含追索形而上学自身的本质。因为这一本质随着存在之遗忘一道被掩蔽着。话说到这里，委实有几分怪诞了。哲学的首要问题即存在问题，怎么可能竟一直被哲学遗忘了，而必要等海德格尔的松解工作来展开呢？海是怎么可能不通过某种存在者来追问存在本身呢？无论有没有答案，无论什么答案，无论对错，这些问题正是海德格尔哲学的全部旨趣。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